你好，我是袁武林。在咱们前面几节课程中啊，我们着重的把即时消息场景中几个比较核心的特性进行了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个讲解。那么在实际用户的场景下呢，其实除了这个实时性、可靠性以及时序一致性，还有消息的安全性这些刚需之外啊，还有很多功能对于用户这个体验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比如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消息的未读数。那么消息的未读数对用户的体验影响为什么会很大呢？这个主要就是因为消息的未读数实际上是一种强提醒的方式，它通过这个 app 的角标或者 app 内部 tab 的这个数字标签来告诉用户收到了新的消息。那么对于在多个社交 app 之间来回切换的重度用户来说，基本上都是靠这个未读数来获取这个新消息的事件。所以如果这个未读数不准确呢，会对这些用户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扰。比如说，我们看到某个 App 有一条未读的消息提醒，点进去却没有消息，那么这种情况呢，对于强迫症患者实在是属于一个不可接受的。或者呢，本来有了新的消息，但未读数错误了，导致没有提醒到用户，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导致用户错过一些重要的消息从而严重降低这个用户的使用体验。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消息未读数在整个消息触达用户的路径中的一个重要的地位。那么在即时消息场景中呢，究竟会有哪一些情况会导致这个消息和未读数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先了解两个概念，两个涉及到未读数的概念，一个是总未读，一个是绘画未读。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两个概念。那么什么叫绘画未读呢？绘画未读是说指当前用户和某一个聊天方的一个未读消息数，比如说，用户 A 收到了用户 B 的两条消息，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用户 A 来说，他和用户 B 的这个绘画未读数就是二。那么当用户 A 打开和用户 B 的这个聊天对话页的时，查看这两条消息的时候呢，对于用户 A 来说，他和用户 B 的这个绘画未读数就变成了零了。对于群聊或者直播间来说也是一样的逻辑，绘画未读的对端呢，只不过是一个群或者一个房间，而另一个是一个总未读。那么什么叫总未读呢？总未读是指当前用户的所有的未读消息数这个不难理解总未读其实就是所有绘画未读的一个总和，对吧？比如说用户 A 除了收到用户 B 的两条消息之外呢，还收到了用户 C 的三条消息。那么对于用户 A 来说总未读数就是五。如果用户查看了用户 B 发给他的两条消息，那么这个时候呢，用户 A 的总未读就变成了三。从上面这个概念，我们实际上知道。实际上，这个总未读数就是所有绘画未读数的一个总和。那么，在实现上，是不是只需要给每一个用户维护一套绘画未读就可以了呢？理论上是可以的哈，但是在很多即时消息的这个未读数的实现中绘画未读数和总未读数一般都是单独维护的。原因在于呢，总未读数它在很多业务场景里会被高频的使用到，比如说我们每次推送消息的时候，需要把总未读带上。主要是用于这个角标的一个未读的展示。另外呢，有一些 App 会通过定时轮询的方式来同步客户端和服务端的这个总未读数。比如说像微博的这个消息栏它的总未读不仅包括即时消息相关的消息数它可能还包括一些其他业务通知的一些未读数。所以呢，通过消息推送到达后的累加来计算那个总未读，并不是很准确。所以呢，就换了另一种方式，通过这个轮询来定时的去同步这个总未读。那么，对于高频使用的这个总未读数如果每一次都是通过这个聚合所有绘画未读来获取，那么用户的这个互动绘画不多的情况下呢，性能还是可以保障的。一旦这个用户的绘画数比较多，那么就需要多次从存储里面去获取，容易出现某些绘画未读，由于某些超时等原因没有取到，导致这个总未读数计算少了。而且呢，多次获取累加的这个操作在性能上比较容易出现瓶颈。所以呢，出于以上的考虑，总未读数和绘画未读数一般都是单独来维护的。那么，单独维护总未读数和绘画未读数能够解决总未读数被高频访问的这个性能的问题，但同时呢，也会带来新的问题，那么就是这个未读数的一致性问题。这里讲的未读数的一致性主要是说我们维护的这个总未读数和我们维护的这个绘画未读数的总和要保持一个一致。如果两个未读数不能保持一致，就会出现说收到新消息，但是角标和 App 里的消息栏没有未读消息，有未读提醒，点进去就找不到是哪个绘画有新消息的这么一些情况。那么这两种异常情况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异常情况究竟是怎么出现的。我们先来看下面这张图的第一个案例吧。 用户 A 啊给用户 B 发送消息，那么用户 B 的初始的未读状态呢是和用户 A 的会后未读数是0，总未读数呢也是0。那么消息到达 IM 服务后呢，执行一个加未读的操作，先把用户 B 和用户 A 的这个会后未读啊加1，再把用户 B 的这个总未读也加1。假设加未读操作的第一步成功的，第二步失败了，那么最后呢 IM 服务器呢把这条消息实际上是推送给了用户 B， 那么这个时候呢用户 B 的未读状态和用户 A 的会后未读是1，总未读是0。这样呢由于加未读第二步操作失败，导致用户 B 不知道收到了一条新的消息啊，从而呢可能会漏掉查看这条消息。那么案例呢主要是由于在加未读第二步加总未读的时候出现的异常，导致未读和消息不一致的情况。那么是不是只要加未读操作都正常执行了就没问题了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个案例啊，假设用户 A 给用户 B 发消息啊，还是那个例子，用户 B 的初始未读状态是和用户 A 的会后未读是0，总未读呢也是0。那么当消息到达 IM 服务端之后啊，执行这个加未读操作，先执行加未读的第一步，把用户 B 和用户 A 的这个会后未读加1。这个时候呢，执行加未读的操作的服务器啊，由于某些原因变慢了。恰好呢这个时候用户 B 啊在 APP 上去点击查看和用户 A 的这个聊天会话，从而触发了一个清未读的操作。那么执行清未读第一步，把用户 B 和用户 A 的会话未读清零，然后继续执行清未读第二步，把用户 B 的总未读也清零。那么清未读的这个操作都执行完之后呢，执行加未读操作的服务器才继续执行加未读的第二步，也就是说把用户 B 的总未读加1。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两个未读不一致的情况，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呢？用户 B 退出会话之后啊，看到有一条未读的消息存在，但是点进去之后呢就找不到是哪个聊天会话有未读啊。所以这里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种不一致的案例的原因，其实都是因为两个未读的变更不是原子性的，会出现某一个成功另一个失败的情况，也会出现由于这个并发更新导致操作被覆盖的情况。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啊，需要保证两个未读的更新操作的这个原子性。那么在分布式的场景下，如何保证两个未读的原子更新呢？一个比较的常见的方案就是说用一个分布式的锁来解决，每次修改前先加锁，都变更完之后呢再解开。那么分布式锁的实现上有很多啊，比如说依赖这个 DB 的唯一性约束啊，来通过某一条固定记录的插入成功与否来判断这个锁的获取，也可以通过一些分布式的缓存来实现，比如说 MC 的这个 add 命令啊，比如说 Redis 这个 set nx 等等这些啊。具体的实现机制上啊，我这里就不细讲了。不过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说分布式锁啊也存在它自己的问题，主要是说由于需要增加一套新的资源访问逻辑，锁的这个引入啊会降低这个吞吐，同时对锁的管理和异常的处理啊容易出现 bug， 比如说需要资源的单点问题，要考虑宕机情况下如何保证锁最终能释放。那么除了分布式锁之外，还可以通过一些支持事务功能的资源来保证两个未读的原子更新，比如说事务提供了一种将多个命令打包然后一次性顺序执行的这个机制，并且这个事务呢在执行的期间不会主动中断，服务器在执行完事务的所有命令之后呢才会继续处理其他客户端的其他命令，比如说 Redis 通过这个 multi和 discard 以及 execute 和 watch 这四个命令来支持这个事务的操作啊。具体怎么操作呢，我这里可以简单说一下，比如说每次变更未读之前啊，先 watch 住要修改的一个 key， 然后呢事务执行变更会话未读和变更总未读这个操作，如果在最终执行事务的时候呢被 watch 的两个未读的 key 的值已经被修改过，那么本次事务就会失败，业务层呢还可以继续重试直到这个事务变更成功。那么依托这种 Redis 这种支持事务功能的资源呢，如果未读数本身就存在这个资源里面，是能够比较简单的做到两个未读数的原则变更的。但这个方案呢在性能上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watch 这个操作啊实际上是一个乐观锁的策略，对于未读变更比较频繁的场景，比如说一个很火的群里大家发言都很频繁，可能需要多次重试才可以最终执行成功，这种情况下的执行效率呢会比较低，性能上也比较差。那么有没有性能不错还能支持原子变更的方案呢？啊，其实在很多资源的特性里面都支持这个原子化的嵌入脚本来满足业务上对多条记录变更的高一致性的需求。 比如说 Redis 就只是通过这个嵌入 Lua 脚本来原子化执行多条语句，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特性啊，在我们 Lua 脚本里面来实现这个总位读和会话位读的这个原子化的变更，而且还能实现一些比较复杂的位读变更逻辑。比如说有的位读数我们不希望一直存在而干扰到用户啊，如果用户七天没有查看清除位读，那么这个位读数呢，我们就可以给它做一个过期的失效。那么这种业务逻辑呢，就比较方便的可以用这个 Lua 脚本来实现读的时候来判断过期，并且做一个清除。另外是原子化的嵌入脚本呢，不仅可以在实现复杂业务逻辑的基础上来提供原子化的保障，另外就是相对于前面分布式锁和 Watch 事务的这个方案呢，在执行的性能上也更胜一筹啊。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说，由于 Redis 本身是一个服务端单线程的一个模型啊，Lua 脚本里面呢，尽量不要有这个远程访问或者其他一些比较耗时的操作，避免呢长时间的服务端被夯住啊，导致整个资源不可用。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了解了这个位读数啊，在即时消息场景中的一个重要性，然后分析了造成位读数和消息不一致的原因啊，原因呢主要是在于这个总位读数和会话位读数在大部分场景中啊需要能够独立的维护，但两个位读数的变更呢存在成功率不一致。和并发场景下互相覆盖的一些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探讨了几种保证位读数原子化变更的几种方案，以及深入分析了每种方案各自的优劣。那么三种方案呢，分别为分布式锁，分布式锁呢具备较好的一个普适性，但执行效率比较差。那么锁的管理也比较复杂，适用于一些较小规模的一个即时消息的场景。第二个就是支持事务功能的一些资源，这个呢是不需要额外的维护锁的一个资源啊，实现上比较简单。但是像类似于基于乐观锁的这种 Watch 机制啊，在这个较高并发的场景下，失败率会比较高啊，执行效率上呢比较容易出现瓶颈。那么第三个就是原子化的嵌入脚本，这种方案呢是不需要额外的维护锁的资源啊，然后另外对高并发的场景下性能上也比较好。但是呢，这个嵌入脚本的开发呢需要一些额外的学习成本。那么这一篇我们讲的内容啊，简单来看啊，其实只是一个消息的位读数不一致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宏观的视角来看的话，其实不难看出啊，这个是在分布式场景下，其实是一个并发更新的问题。我们这里讲到的，不管是分布式锁呀，还是支持事务功能的一些资源，以及最后讲到的原子化的嵌入脚本，其实不仅仅是可以用来解决位读数的问题，很多时候啊，也可以用来解决我们分布式场景下啊这个事务性啊以及原子性的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最后呢，给你留一个思考题，类似于 Redis 加 Lua 的这种原子化嵌入脚本的方式，是否真的能够做到万无一失的变更一致性呢？比如说，我们在执行过程中机器掉电了，会出现问题吗？你可以给我留言，我们一起在留言区讨论，感谢。